你好，我是美芳，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 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马来西亚甲阿拉伯联合由蒋国同意加强两国个贸易、投资、各方去能源等各种个领域个合作。伊表示，这是伊昨日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个重点之一。首相也借着两国领导人通电话个机会，感谢阿联酋早做协助我国向叙利亚地震灾民提供个人道援助。国内个水灾消息，根据灾难管理委员会个小哥，截至孟加个八点二十九个灾情已经严重，十个归期个总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45,704人。救护总监长达到卡马罗扎曼妈妈解释，截至昨日，救护刚落地，四宗水灾的死亡个案，最新一宗的死亡个案发生到格朗，一名已经被安置到临时所属中心的69岁的老妇人，相信是无小心掉入高科技溺毙。总警长当时呼吁灾民，如果发现住所已经被洪水包围，需要立即联络相关的执法单位展开营救。首相署召见沙巴、沙拉瓦甲特别事务部长达到阿米尔·穆罕默·阿里指出，政府将会到沃特州甲几个天灾管理委员会提供的网址资料后，正面向受东北季候风或是水灾影响的每位一家之主发放一撮连结的天灾援助金。一旦登记透过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所指定的期限时，到最迟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为受影响的灾区区发放一笔的援助金。另外，国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桑指出，政府批准发放1,400,000万令吉的拨款，给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以口袋之所应对水灾。所口袋的设备包括救灾抢水库、受灾灾民的照皮艇的七吨罗里，以协助营救受灾的灾民。国内贸易及西瓦成本部表示，截至目前，该部并无计划有关蔬菜价格因为国内水灾而照常来投保。部长拉杜斯里萨拉乌丁阿约紧急到范围二救护巴勒亚安尼该临时所属中心之后，对多条该媒体透露，由于一帮鸟到发生水灾之后，部分该农地甲菜园损毁，甚至导致蔬菜经营减少。因此，毛西伯官员会甲农业及牛只保障部开会协商应对有关个亏损。官员共职经济总职局长达到斯里阿米尔·哈姆扎经济双部，2022年个传统土地户头排息率为5.35%，比2021年个6.1%来得低。这伊斯兰土地户口排息也从5.45%下降到4.75%。梅花总比值达到调升猛大，2023年梅花东阳当选将到9月24日过家，一旦提名条数将到9月11日过家，日梅青甲湖南组东阳双果直调到9月23日。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个燃油的储存库发生大火，至少15人死亡。国营能源公司也应该燃料库站的大约8点起火，波及一撮的棚屋。消防高调搜索燃油库的工人甲周边的居民。这个燃油库靠近一个人口密集区，经营印尼四分之一的燃料需求。泰国那拉迪瓦夫到当地的时间车期午东午3:30发生了一起自制炸弹引爆的事件。以上个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林芳洲编辑，感谢你个收听。